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剧、 丽苑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啦，咁啊，系咁已经叫做总结咗成季啦。大家其实 总结咗佢嘅一生， 好开心噶啦，咁样。哎，你讲起总结一生有样嘢想讲喎。 咩？ 咁啊，又系要笑鸠呢个曼联新闻。佢话杰斯退休就结束传奇一生。 啊，系啊， 真系好啊。 好啊， 死捻咗。 唔系杰，讲开杰斯咧，即系有一单新闻咧就几得意嘅。原来佢话咧系买呢、這、一个，当初买呢个艾简达拉咧，咁就大家即系莫财斯谂住买嘅。咁、但系去到最后咧，就由阿杰斯条咁嘅点嘅柒碌咧。就原來是他游說其他人就反對，他說即是阿簡達拉來到曼聯呢是沒有作用的，他就說是不需要這些人的我們，咁結果就沒買到，即是用一個高的價錢，反而是比拜仁用一個低過他們出的價錢買了，就其實是傑斯的從中作梗的。咁傑斯跟著又說過，就說他要做雲高爾的副手，不是副手呢他條撚樣就說不做的，就說如果不是做副領隊呢我就不做了，我就寧願即是出去就再找其他領隊來到夾。即係呢一件事上面睇到咧，呢條撚樣咧係對嗰個主帥嗰個位置係虎視眈眈。你睇到佢，即係佢俾我感覺佢好 enjoy， 尤其是你佢帶佢幾場咧，睇佢個樣嗰啲表情咧、眼神啊，佢係非常 enjoy 去做呢個主領隊，或者去出任呢個位置咧，佢係俾我感覺佢係好渴求啊！ 佢係代表人物啊嘛，覺得自己 係啦，係啦，好渴求啊！我即係亦都係相信嚟緊嘅日子裏邊咧，佢都會係一個幾撚大嘅搞屎棍，即係喺個球隊裏邊啊！即係若然個成績一有啲咩上落啊，或者有啲咩嘅事件一發生啊，我相信佢係會好撚參與意見。 其實唔止成績嘅，即係其實我諗佢虎視眈眈係佢心知肚明雲高爾啲脾氣噶嘛。不過我想岔開少少先，你頭先講開曼聯新聞，咁我都想 share 一單花生嘢嘅。咁就其實咧，話說咧就阿 DS 咧就都有喺我哋點知冰冰嗰邊都有啲留下言啦。咁係講開中杯場波， 咪跳舞啊！ 佢係留咗句説話嘅，咁就俾我肥完一輪嘅。 話中有話， 佢話嗰句説話咧就係話佢話加時啱啱去加時嘅時候，佢就話：，對住對後城嘅輸0-2，成隊阿仙奴就自視過高。咁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場中杯啦。嗰、當日其實應該係西甲係緊要過中杯嘅。 我兩邊 加夜波咯，睇翻，即係之後再睇。 因為肯定即係如果睇波就一定係睇揀西甲嘅，只係阿仙奴等就一定係睇阿仙奴。 一定啦。 咁但係即係如果有睇翻個場波，你就會覺得點樣自視過高啊？ 一開波 唔好話係琴球證啦，我都唔講呢樣嘢啦。我淨係想講就係、是、一開波唔集中，其實阿仙奴今屆都出現咗幾次啦，係咪先？即係第一球波就 好經常啊！ 第一球波就波子機，第二球唔夠幾分鐘又 high 多鑊。咁、你咁嘅情底下，佢都已經好搏命，即係睇到對波係。開頭都唔係卡蘇華嗰個罰球，其實都 好靚， 好空險㗎。 其實唔係㗎，卡蘇華個罰球唔靚㗎。我想講 你講唔靚，我覺得位㗎。 其實佢真係救到㗎嗰球。 唔係 anyway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睇我完全拉唔到點解會覺得阿斯維自視過高咯？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喺入到決賽，除咗你曼聯，你對曼九。你係會有啲咁嘅心態，覺得自己贏鳩緊啫。 佢真係贏緊啊，大佬！佢打多四個，大佬。 唔係啊，咁你有乜可能會覺得對波係自視高？喂，咁你個當日講真，一開波嗰下，你有睇波嘅，你識波嘅，你都覺得後程打得唔差嘅喎。阿仙奴入國係遲嘅喎，係一個好正路賽，即係頭廿分鐘你覺得係好正路嘅喎。即係打得唔好啊，真係阿仙奴。但你會用自視高嗰個形容人哋，其實你咪即係反映翻，其實你不嬲你都係你哋嘅心態根本就係咁樣。係 啊， 連到入決賽你都係咁樣。即係大家。 即我唔係想抽證佢，但係問題係，喂， 好多萬 你完全你表達咗俾我聽，你個特質 呢啲係由心出發嘅， 係啊，即係由心出發，即係我就係想同大家 share 就係，喂，你哋個心態根本由你捧嗰日開始，你就已經培養到你對於睇波啊，你已經係用咁嘅角度去睇件事。 嗯， 咁你即係講真，你咁你點睇波啫？即係每一隊波勁嗰隊就係贏就係必然嘅。 嗯， 咁今屆西甲。唔使睇啦， 系咯， 嚟紧欧联 上届足总杯唔使睇啦， 咪嚟紧欧联唔使睇啦，系、 嗯、 嘛？即系屌，即系如果皇马输波，就皇马系自视过高啦，系、 嗯、 嘛？即系如果唔系，根本皇马应该赢鸠梗啦，系嘛？ 其实利物浦都自视过高噶，佢根本应该赢联赛啦， 绝对系啊， 系咯，领先紧噶嘛， 攻咩啫？学咩人攻啫？ 系咯，守啊嘛，屌你老味，识唔识睇波噶？你睇下利物浦守啊，冚家铲噶啦，会输十球噶，会要同你斗手就会输十球噶啦，要攞捻住个波攻先会输少几球噶嘛。 进攻系最好嘅防守啊嘛。 咪就系咯，你真系弱捻字啊！嗱，讲翻先，今届咧就完结咗啦，莫耶斯被炒啦，咁跟住杰斯就叫做坐咗四場，咁我之前收過風都唔係錯曬，因為一路都講其實佢哋係想 佢謀住㗎， 長遠係要俾即係一啲曼聯嘅 legends， 其實阿杰斯或者蘇斯一齊係一個好嘅人選，咁但係杰斯個牌未完全搞掂，同埋經歷咗 識撚字咩？ 同埋經歷咗莫耶斯， 佢係中樹根一樣㗎啫嘛。 咁但係咁佢識講英文， 佢識嘅，佢識嘅，佢識嘅。你將啲字，你將啲功課咧寫喺條女身上，屌你老母，佢真係好撚勁。 佢一路推車喺個背脊度讀書啊！ 冇錯，梗係啦。 推車讀書法嚟一個 紅鞋傑呢個名都 屌你真 係。其實我哋咧反賣好勁嘅一樣嘢，我哋創造語言係好勁嘅。我發現 我 feel 到 呢個真係一定係要講。例如曼聯嘅波衫叫狗皮啦，阿雲佩斯叫豬狗不如啦，傑斯叫 科肥童咧，仲有 科肥童咧，跟住然後阿傑斯叫紅鞋傑咧，而家開始喺其他討論區都醖釀出現緊呢啲， 唔係醖釀啊，係出現咗啊！我有陣時去其他討論區留言嘅時候咧，我講科肥童咧。大家完全知道我讲边个喎，一讲就知系边个噶啦，完全唔需要我解释。 唔系最激动系讲猪狗不如，啲人都知系边个。 冇错啊， 系非常之好嘅。 冇得倾啊！ 咁啊，云高尔就上任咁样，咁啊三年约啫，就同阿莫耶斯有啲唔同。莫耶斯就签咗六年约，咁但系今次云高尔就只系三年啫咁样。咁啊睇到其实曼联嗰个管理层 懒叻咁， 都唔系懒叻嘅，而系可能。佢哋個心態都係覺得都係一個過渡性質啦，即係因為而且雲高爾其實都62歲啦，咁你都唔會 expect 佢可以教10年咁樣啦，咁可能即係10個月都俾多啦。 咁啊唔夠，即係同佢個球會嗰個本身嗰個視野係有矛盾喎。 係咯，但係點解佢哋又咁？ 佢哋本身係好有視野， 又精神分裂啦。 係啊，即係你去，你係唔會即係諗住請一個人係希望佢。即係教幾年 教 係啊，一兩年啊，你希望我長遠教落去，連續贏18年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冇可能諗住一個人係嚟到，第一你教兩三年你收皮啊！我哋嘅球會都唔會，我哋球會嘅傳統並唔係咁樣㗎。誒、okay? 欸，我代答啦，因為其實我就已經呢個問題我問過嘅，問過頭先我講嗰個客咧，咁佢又講咗一番理論，個理論係咩咧？佢就話啦，就係、是、以往啊廿幾年統治啊。俾 統治啊，即好似一個王國。 冇錯啦，俾阿路費統治咗廿幾年，係一個高壓統治啊嘛。咁啊，雲高爾係咩啊？出名都係高壓噶嘛，中意同人鬧交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頭先話，好似阿 Kenny 所講、嗯，我退到三年後，梗係交俾阿傑斯啊、蘇斯一齊啊，甚至話加利仔唔做廣播翻嚟搞噶啦。而家佢係嗱揾個人。都係高壓先，慢慢吞翻順，到啲 legend 嚟嘅時候咧，就自然咧佢已經慣性咧，佢上手易控制。哇！我心諗， 你玩曬啦！ 你咁有呢、這個即係，其實佢應該唔好喺香港住，即係唔好喺香港做生意啊！屌你應該去北韓嗰啲嘛，撲街！ 係啊，我就係想講 高壓，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啊！嗱，即係有乜嘢人會形容統，即係會用統治呢個字咧？就一啲極權國家先至會嘅。例如如果喺台灣國民黨贏咗選舉之後咧，就唔會講呢個國民黨統治台灣嘅，係只會講咧國民黨控制議會，馬英九咧就入主呢一個嘅總統府，係嘛？呢、這個奧巴馬就入主白宮，咁或者係呢一個民主黨同共和兩黨咧，就喺呢個參議院、眾議院咧就分庭抗禮。邊度會講統治咧？就共產黨統治香港，共產黨統治北韓。北韓嗰個唔係共產黨 ，sorry， 呢、這個勞動人民黨統治北韓啊，就係呢啲 天皇 啊，呢啲地區先至會用統治嘅啫。咁極權嘅呢一種思維，呢一種統治係適合啲乜嘢人呢？ 咁就係適合一啲咧，基本上係喺封建時代嘅人。咩叫封建時代嘅人呢？就係、是、基本上係走出唔到嚟個歷史，同埋同現代接唔到軌嘅。咁亦都係會 香港進入呢個情況喎。 我哋係退步啫。 我哋一路 咁，所以曼聯嗰啲球迷嗰啲思維就係、是，我成日都話曼，即係反曼嗰啲巴打嗰啲思維好似嘅政治理念又好，對於社會嘅理解都好咧，其實大部分都大同小異嘅。即係 佢，你知唔知真係佢一講完呢句説話咧，我腦裏邊真係浮起你嗰句 jingle 啊！即係比民建聯更無恥啊！屌你老味，我真係喺度諗，話屌你老味，你冇撚嘢喎！你同我講啲咁嘅嘢，我記得幾撚想同佢講，唉。我真係唔係為咗簽你張單撲你臭街，我真係即刻反台走。 唔緊要，就要賺佢錢，黐撚線嘅。 好啦，雲高爾加入咧，即係其實我又幾興奮嘅，即係嗰個興奮程度就係近期睇好多新聞啦，我都 keep住睇啦。即係好興奮係一樣嘢，就係雲高爾咧都好撚認叻嘅，即係一嚟到就已經係話唔使講啦，下屆即係佢唔話前四喎，下屆翻冠軍啦。即係好輕佻，都唔使講下屆冠軍。 即係佢樣就靚。 唔係佢真係覺得係一嚟到下屆就冠軍喎。咁呢個都不特止啦。即係佢本身係一個，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撚型咧。佢都類似摩連奴嗰啲嚟到就啤巴咁啊咁。即係佢你排第七喎、啊，大佬，你嗰啲咩波？咁你一嚟到就話啊得下屆冠軍啦。咁啊跟住啦就舒米高啊、傑斯啊、碧咸啊，其他佢哋嗰啲所謂嗰啲係有啲躲嗰啲人啦、啊。即係都一致嚇睇、啊、好呢、這個雲高爾嚟到掂咯，得啦呢個其他人帶又唔掂，呢、這個一帶掂撚曬。即係我鍾意佢嚟到就係、是、大家一齊將嗰個氣氛推高咗，即係覺得真係得咁樣先至好，咁樣先興奮，你明嘛？即係佢一去到我預期啦，我即係首我遲啲再講，再詳細講。我預期佢真係去到二月度啦，2、3月度佢就應該會炒啦，雲高爾。即係你去到2、3月度。都去翻唔到上去第五啊，都仲喺度6、6、6、7、7、8、8或者即係9、9、10、11徘徊緊啊，咁啊即係炒得硬噶啦，一定要你即係驚噶嘛，你冇可能俾佢再一季冇歐聯。咁你預期呢一個咧就會幾好睇嘅，即係佢嚟緊，即係你再呢一啲咧我就會 keep 嘅，呢啲我哋就 keep 嘅，我哋就會嚟緊咧翻轉頭就要又再嚟啦，我哋就記錄咗喺個 Excel 度。 啲人話雲高爾好犀利， 係啊， 不如我哋解構下雲高爾啊，唔好講得太多，我哋可以喺七月，我哋開翻反萬嘅時候再講。我就想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啫，啲人話雲高爾教每一隊波都會有冠軍，呢個係事實嚟嘅。佢 CV 最靚嘅時候咧就喺亞積士 ，OK？ 當佢去到巴塞、阿爾克馬爾以及拜仁同荷蘭之後咧，都係基本上係複製唔翻喺亞積士嗰。 阿爾克馬爾喺邊嘅？ 荷蘭。 我成日都諗起阿爾克馬爾同阿爾巴塞特嘅。好撚似 阿爾巴塞特係咩嚟 㗎？西班牙嘅好似係。 阿爾巴塞特係西啊，好似係喎。 係啊，因為我有一次我都講過買巴塞買咗阿爾巴塞特啊嘛。 我屌你老 味！但係贏錢啊嗰次。係 咩？ 係啊，買撚錯。 但如果買巴塞就唔 輸啊，買巴塞輸啊。我哋喺話會嗰度撳撚錯，係啊，撳撚錯咗就係買咗阿爾巴塞特。 咁咧就我想問一問大家，知唔知雲高爾喺2000年之後，即係踏入千禧年之後，佢贏過幾多個冠軍啊？有冇人答到我？ 是不是一个啊？ 两个 。 阿尔克马尔联赛冠军以及是拜仁联赛冠军。 哎呀是我教仲我忘记了他二千年后教过一次拜仁。 是啦。那呢他对上的基本上他占他 CV 那堆奖项。 是之前的二千年之前的。 有八成半呢八成七我记得我将攞计数机读的。那呢都是在二千年之前。 嗯。 咁佢教咗幾隊波咧，都係好嘢嚟嘅。咁亞積士好嘢啦，你諗下九十年代基本上係橫掃啦，係真係有青訓進攻足球咁樣啦。咁佢教巴塞，啲人就會覺得哇大會啊！佢教巴塞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乜嘢光景咧？咁啊，基本上同而家我哋理解嘅巴塞，即係列卡特去到維拿魯華啦，我唔計馬天奴啦嘅巴塞係完全截然不同，包括成績啦，包括係喺聯賽。嘅表現啦，都係圓撚柒鳩全唔掂嘅，跟住係圓撚柒鳩全唔掂嘅。都教拜仁，啲人又話犀利啊，拜仁好嘢嘛，因為大家個記憶都記住會係巴塞嗰隊就一定係有美斯啦，搭好 fit 嘅沙維佩奧爾啦，我講係記住係佩奧爾啊。咁咧，然後拜仁大家諗咧就可能係會諗起係洛賓啊，即係上屆嘅三冠王、拜仁啦。Sorry， 佢教巴塞同教拜仁嘅成績都係閪撚到震。而係喺佢下一任教咧，先至會係完全扭轉成個局面。 佢留低啲好嘢啊嘛。 咁所以咧，有啲曼聯球迷識嘢嘅咧，就覺得就會駁我啦，就話：獅子， 冇錯啦，所以下一任接任， 所以就簽三年。 所以傑斯之後咧，就係另一個複製巴塞同埋拜仁嘅王朝啦。 傑斯好快坐監啊，大佬。 點解？ 佢強姦人周圍拜 啦。我諗一陣，我咪 miss 咗咩新聞咧？ 唔撚掂啊！ 咁咧，不如講下有人話，有人話雲高爾係鐵腕或者又呢又路啦。其實佢真係基本上冇近呢十年冇教過好波嘅。 我又唔係咁睇喎，獅子，即係我會咁樣睇件事就係雲高爾最後一個冠軍咧。就係、是、應該冇記錯，就係、是、阿爾克馬爾。 唔係拜仁嗰、那個。 拜仁嗰次。咁如果佢帶阿爾克馬爾咧，有個好重要嘅 point 咧，其實當其時阿爾克馬爾就即係都唔係唔可以話唔入流，但係一對黑馬啦，唔出名啦，即係其實即係始終都係應該係燕奴芬同阿積士爭霸年代啦，即係連菲燕諾都有揼緊。咁但係佢帶嗰隊波咧係冇 big name 嘅。全隊波咧真係好似聽曬佢講，跟足佢嘅打法。 咁你唔掂啦。 係啦，我正想講。下一屆咧，可能佢真係嗱，如果睇呢個 CV 咧，帶到第七，佢上翻嚟合理嘅喎、哦， 唔得。 問題嚟咧就係、是、 邏輯問題。 問個邏輯在於係咩咧？全隊波要聽佢講嘛。 係。 咁但係問題呢隊波裏邊咧，起碼有一個球員咧，可能分分鐘唔使三個月咧，就已經同佢拍台啦。 係。 真係肥同啦。 係。呢、這個係。 淨係好簡單嘅嘢，而家傳得最行係乜嘢？雲佩斯做隊長啊嘛。 梗係啦，呢、這個一定啦。 係啦，咁但係問題 親生仔、啊、 已經傳到好行就係話。肥同續約嘅時候，其中一個 condition 就係佢要做曼聯隊長啊嘛。咁呢樣嘢其實已經足以拍台㗎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肥同不嬲係大佬嚟㗎嘛。係係。其實有啲曼聯球迷就同我講話，肥同甲啊、阿諸葛不如係好撚得。 戇鳩。 但係其實我真係從來睇唔到佢兩個一齊出咧。 冇火花。 係第一場好好嘅波㗎喎，真係爭，爭位爭得好緊要喎。兩個真係處個位咧，其實重疊得好緊要。 係。 好啦，佢嚟到。即係雲阿斯哥不如一定係最重要最 key 嗰個啦， 跳曬舞啦。 咁啊，即係肥同又要嚇、啊、繼續做佢嘅 影子啦， 配角啦，簡單啲係配角。 最憎做配角， 30万嘅配角， 唔止30万啦，陣再講俾你聽。 係啊，即係 anyway 啦。咁但係你諗下呢個嘈交嘅情況咧，基本上大家知道係未嚟啊，都醖釀緊啦。 係啊，唔係頭先你講你話佢帶阿爾克馬爾咧，又係即係帶啲冇乜 big name 噶嘛。咁啊唔得喎，即係呢個你，但係冇 big name 咧，打得掂咧，你嚟萬九就唔撚掂喎，因為萬九嚟緊買嗰一班人咧，即係sorry 唔係嚟緊買，係買撚咗嘅，買撚咗嗰班嗰條2000蚊嗰條惠康單啊， 係單而家叫惠康單， 即係嗰條單就撚嚇撚先， 嗱以後叫惠康單啊就叫做， 我知嗰條惠康單嚇撚先，嗱即係。有喺度，我好撚中意，佢已經 set 撚好咗啦。 你撚中意張單定撚中意 set 撚好咗啊？有呢、這個啦，多蒙特嘅曉慕士， 侯姆斯啊，即係 侯姆斯啊， 啊曉慕士買撚咗啊。咁跟住菲燕諾嗰、那個揚馬特，我又唔知打得好唔好啊。買撚咗咯喎，又1.8米咪掂撚曬啦。跟住羅馬史道特文買撚埋，托馬士梅拿買埋，咁啊跟住前面就馬達朗尼雲佩斯，你諗下淨係呢一個陣容你？你諗下， 仲有一個， 卻奧斯，sorry， 留咗最撚重要卻奧斯。咁你喂大佬，你全部都 big name 嚟㗎，大佬，成條嗰條維安丹。 今日咧，我中咗伏啊，因為今日好忙啊，冇時間睇 Facebook。咁我突然之間收到個 WhatsApp， 有個萬九嘅球迷 send 俾我嘅，我朋友嚟嘅，佢話：喂，蘇爾同埋卻奧斯， 唔係蘇爾啊。老基超， 老基超， 屌， 跟 老黑蘇啊，老基超咧， 老基超、啊， 喂，人哋未去曼聯，唔好笑鳩人先啊。 哦，好。 阿蘇爾同埋阿佢 send message 俾我話，蘇爾同埋阿卻奧斯去咗曼聯啦，咁樣。嚇、啊，跟住我嗰下好撚震驚，咁撚快，跟住我翻勻曬所有網頁都冇。 唔係佢哋睇開香港嗰啲噶嘛？ 跟住我 send message 問佢，我話邊撚度有咁樣，跟住佢話 高度咁啊。 討論區啲人傳得好勁。 嗱卢基俏咧， 全日冇复个 WhatsApp 咁滞噶啦，你知唔知啊？ 嗱，卢基俏就需要3000万磅嘅，却奥斯就要4000万磅嘅。咁由于却奥斯上年4000万磅佢唔捻卖咧，今年就打个折，就要打个5折啦，就2000万磅就即刻卖俾佢，就冇人会争嘅，冇人会要嘅，即系2000万磅冇人会要嘅，冇又冇人有钱卖得佢有2000万嘅啫。 系啊， 就所以咧就边度都唔使去，就净系去曼联噶啦，一定。 系啊， 咁你冇办法啦，咁呢度使咗即系使 5000 啦。咁跟住佢嗰啲乜撚嘢，嗰啲林林沈沈嗰啲啊，即係我諗使3億到，我諗，即係如果要買曬嘅話， 好少啦，之前話10億㗎嘛，屌！ 而家2億真係買唔到啲咩球員， 2億真係買唔到啲咩？ 你醒窿都係買5-6個，都叫比佢叫好多㗎啦。 唔係，同埋個重點佢換班啊， 係咯， 即係你講緊係換班啊嘛，係啊。 而家不如就講下，我就想講呢樣嘢，大家講佢買咩人？佢話俾你聽，佢咩位置要人、啊？ 佢話佢而家要諗住留低4個球員㗎咋。 其他嗰啲咩嘿壁啊嗰啲系冇得踢噶，佢讲咗。嗰啲咩你咩嘿壁啊咩宗师啊嗰啲含卵啦系嘛边预备买水嘅几个，咁啊冇得踢噶啦一定。 草草 吓讲明啊，你古草又得买水又得啦几个，咁啲水重大佬几个拎啊？咁你一定系嗰几个冇得踢噶。你嗰个最卵好波嗰个右闸乜嘢史摩宁啊，阿中坚嗰啲阿泰明王啊，专系顶错头锤嗰啲啊。即係阿泰明王嗰啲就冇得踢㗎啦，跟住右後衛啊嗰、那個阿媽仔叫乜鳩啊達斯華嗰啲啊， 拉菲爾， 阿拉菲爾嗰啲又冇得踢㗎啦，講明㗎啦，因為有呢、這個嗰、那個乜撚嘢唔知乜撚嘢嗰個，總之有三千萬磅右後衛，咁你一定冇得踢㗎。喂，你而家留翻四個啫喎，你而家四個即十一隊波，你要買幾多個？ 你知唔知咧？麥契係唔會成問題嘅，嗰啲球員咧天生一嚟就已經諗要幫買， 梗係啦， 同埋所以一嚟到就 fit， 再加埋個主帥咧，係一嚟到就會洞悉成個英超點樣踢噶嘛，即係個即係打幾多場波啊，嗰啲即係一周一周一賽，或者你一周又整啲咩賽咁樣啊，你知啊，佢途中又要飛去亞洲嗰度掘金噶嘛，成隊波，同埋又飛去中東掘下金咁樣，即係一周有三四賽咁樣，即係你個領隊一嚟就會搞掂曬所有嘢嘅 ，OK， 全部冇問題。即係所有更衣室全部都 OK， 所有一切順順利利。啲球員又 我覺得啲萬九迷咧，其實佢最撚叻唔係睇波啊，佢最撚叻係玩咩？玩 FM 啊。 係咯，同埋賺錢咯，佢哋最中意唔知點解。 同埋打飛機，同埋前後矛盾。前後矛盾係乜嘢咧？大家有冇留意一樣嘢？有好多曼聯球迷知道雲高爾或者。雲高爾好大機會上任之前咧，雲高爾上任之前咧，已經一路都話啊好啊，又打進攻足球， 係大打進攻足球， 係大打進攻足球，同埋極重視青訓 嚇。喂，呢、這個又好嘅 嗱，我就想講呢樣嘢啦，你俾我講。喂，咁如果佢好重視青訓，喂慳翻個兩億啦，咁點解要話唔要留低即係阿貝碧托夫啊、湯卡華利啊嗰啲咧？你重視青訓啊嘛， 肥妹仔啊咁樣啊， 係咯，你重視青訓，重視後生仔啊嘛，咁你用翻嗰啲咯，唔得嘅，但你又要買人，即係你一方面話我有好多錢會買人，好多人會嚟，你一方面有 J 佢重視青訓，得犀利，好嘢，最好笑佢就話咧，佢提拔過小豬啊、湯馬士梅拿啊、嗰、那個乜鳩嘢沙維恩尼斯達啊咁樣，唉，好心啦。曼聯啲人成日覺得佢有青訓， 呢個都係 因為喺1992年嗰一個爛代啫嘛。你稱一稱嗰扎球員，除咗傑斯同史高斯，真係相對上見得下人。嗱，我好中立喎，我咁講真係。同埋加利仔其實 OK， 不接受 OK， 不接受，不接受。 嗱，我佢冇速度跑得慢，同埋唔夠快。 嗱，加利仔話俾你聽，我點解我覺得呢一個好球員呢？唔係好球員，即係佢識波咧，係因為其實佢真係好洞悉到球賽係點打。不過佢技術同體能上負荷唔到啫。你睇佢講波講得咁撚好咧，你又知其實佢其實係即係對足球嗰理解。 唔係佢最主要係洞悉自己係唔好撚渣，唔識踢波。 佢能力， 所以佢就係產家人咯。 咁但係如果你講佢 mentally， 其實我覺得加利仔喺佢踢波嘅時候，佢其實係俾到好多指示俾好多防守球員嘅。呢、這個我覺得係。 喂，梗係啦，屌你乜佢 踢唔到， 咪帶撚住士巴拿去踢波咁啊！屌你， 冚家祥矛撚咗， 冚家祥嗱、啊， 咁好啦，我修正，修正七小福， 佢點撚樣踢人？你點撚知㗎？ 七小福，聽我講，七小福得兩個叫見得下人嘅啫。咁你再數有乜嘢青訓啊？ 有一個踢南華啊！屌你！ 屌你老母啦！我再話啦，你睇下拜仁同巴塞，歷嚟係出好撚多青訓啊！雲高爾出唔出現，嗰啲青訓都係會爆上嚟㗎啦，冚家產！你明唔明啊？ 佢會話你話俾你聽，喂，今年我有個費龍沙，屌你！ 仲有嗰個咩 新小 係 Wilson 新奧運啊， 威爾斯奧運。系啦， 啲生運咧，屌佢老尾！ 系啦，總之就好撚柒多嘅。喂，但係講真啦，真係去稱曼聯咁多年嚟，邊有出過好青訓啊？ 咩？仲有阿雲鳩爾咧，有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好撚正。呢、這個真係呢個又係要而家講，因為遲啲就冇得講啊。咁佢就話，即係同球會就傾過。咁佢就話同球會嘅高層就傾。我哋從來唔傾錢，即係買人。我淨係知道球會就係需要知道我需要乜嘢人，佢哋就會搞掂噶啦。咁啊，錢咧從來不是問題。如果我即係我見到雲鳩爾，我就同佢講錢梗係從來唔係問題，你冇錢，你冇錢咁有咩問題咧？你要咩球員冇問題，你咪講咯，不過買唔到啫嘛。你要咩球員你講得㗎啦，不過冇用青訓啦。即係同埋佢話佢係大量用呢、這個好中意用呢個青訓球員，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我會同佢講話屌，你有青訓咩？你冇青訓，你叫撚翻阿比翻嚟踢啦！屌你嗰、那個黑衣嗰個街頭黑衣世界盃啊，叫佢踢咯。佢翻嚟咯，佢都斷撚咗個咩十字韌帶啫嘛。 嗱，不過咁喎 ，Candy， 我有樣嘢真係我覺得一定要講嘅。我覺得我哋成日嗰啲口噏噏啊、鳩吹嗰啲咧，有陣時會成真嘅。 我咪話咧， 我哋上年已經太過成真 了。係啊，講緊嗰啲嘢全部應驗曬，最九唔搭八都應驗嘅。今次有單更九唔搭八嘅嘢，雲鳩爾嘅出現咧，係完成咗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嗱，我話咧，就以前就講過一樣好不可能嘅嘢，就係邪惡四大邪惡逐心，如果一個球員可以踢多過一半咧，都係好撚驚奇噶嘛。嗯咁啊，不特做到啦，爭湖人未打咧，一路都係講呢樣嘢。 湖人掹撚咗啦， 咁佢要去打湖人啊。咁咧，但係一個更加誇張嘅就係我哋成日笑鳩曼聯，就話曼聯攞世界盃啊嘛。嚇、啊，機會嚟啦！ 機會嚟啊！機會嚟啊！ 荷蘭仲唔得係即係代表到？ 雲鳩爾又嚟，我又好中意佢，我又截錄咗。阿雲鳩爾話：咁咧，即係除咗佢話嚟到呢個曼九，佢就話唔緊要，下屆攞冠軍。咁跟住今佢又嚟咯，佢話我帶隊去巴西為咗咩啊？攞冠軍，荷蘭隊就係咩啊？攞冠軍，你即係如果你稍為識波，你都知道雲鳩爾，你真係乜撚嘢波啊？你乜撚嘢荷蘭啊？屌你！你嗰啲人都秒行咁就一撲街，你當人哋都幾度流嘅咩？即係你憑乜嘢行到去？你話冇都係嚟做咩？我而家攞冠軍啦，唔係嚟攞冠軍，我嚟做咩啊？即係咁樣啊！我欣賞佢，我睇佢小組點拎咗出局啊！屌你！ 嗱，又真心咁講咧。因为曼联今年要换嘅人实在太捻多啦，即系就算佢真系一周一赛咧，佢要掌握到嗰个云鸠尔， 唔会系一周一赛嘅，中间咁捻得闲， 系又要 啲球员又去 南极啦、南非啦， 你一放咗啲球员，你睇下啊嗰啲乜嘢啊史摩灵啊，吴家铲又走去饮酒啊，就仲 系或者受伤 走街唱歌噶，你即系一个礼拜咁不停咁唱歌，好难搞啊！ 咁所以我咪话咯，佢起码一定系起码去到 搵啲嘢搞下噶啦， 快极啊，都十一月、十二月先摸到嗰个 form 啊，即系嗰啲。 唔系噶，其实如果我系云高尔咧，佢咁捻中意用青粉啊嘛，曼联球迷，即系我帮你讲翻句好说话啦啊！你哋今年嗰个咩青年足总杯啊，定唔知青年联赛啊，佢入到决赛噶。排第二噶，攞亞軍噶、嗯，會唔會咧？雲高爾嚟到咧， 佢輸俾邊隊啊？ 水馬輸俾車仔， 輸俾我啊！ 車仔，OK， 咁佢嚟到，屌你班逼僆唔諗得，肥同你落去打嗰啲青年足總杯啊！屌你兩咩？我而家揾隊青年軍出嚟踢， 就有冠軍啦， 就有冠軍啦！ 喂，原來肥同咧今日睇咧，留意一下，原來30万磅係唔撚止嘅喎。 點解咧？ 因為咧，佢話即係個量有30万，佢原來個條款就同佢簽咗咧。即係例如你嗰啲咁嘅雪佛蘭啊、DHL 啊、乜撚嘢啊、哇哈哈嗰啲咧， 走音添啊！ 你哇哈哈咁樣，原來佢係有份分㗎喎，即係同佢係個合 約有關係。係㗎， 佢股東嚟㗎係嘛已經？ 我懷疑佢入撚主咗，基本上。所以你話即係唔撚俾佢踢真係不得了。即係原來喺嗰啲贊助商嗰度啊，都係要分一啲俾佢。 所以佢咪應該要即係雲高爾會將佢擁落去踢青年聯賽咯。喂，咁樣咪一定攞到冠軍咯？ 嗱，講起贊助商咧，我都預告下啦，嚟緊好多 topic 要講，其中一個咧，即係要講嘅 topic 咧，就係關於贊助商嘅故事嘅。咁我已經有啲資料搜集，同埋因為之前都睇開都知道一啲嘢，又有少少內幕啦，咁啊知道一啲中間一啲內情。咁我透露少少啦，即係我哋都節目嚟到尾聲啦，我講一個好特別嘅。 好特 别嘅故事， 唔系鬼故啊！ 咁啊，呢个故事咧，中间咧就鬼食嚟啊！头先，屌你，听翻23、24、40讲鬼啊！咁咧，就系呢一个曼联咪嚟香港上市嘅，咁啊呢个故事我会讲啦，即系嚟当年谂住嚟香港想嚟香港上市，咁边个 ban 鸠咗佢咧，我都会爆出嚟，喺呢个金管喺呢个金管局开会嘅时候咧，即系内部有会议嘅时候，咁啊有一啲內幕會講俾大家聽嘅，咁我想講嘅故事就係當日去嚟香港諗住上市，咁啊租咗 office 喺上環，咁啊全層嘅，咁啊簽咗3年約，咁啊佢好撚抵死嘅，簽三年約咧， 唔中意簽三年約嘅， 三年約有2年係死約，1年係生咁樣啦，咁啊但係正當諗住可以上市嘅時候咧，咁啊。阿任志刚啊，即系阿、啊、有人 ban 鸠咗，唔系任志刚讲错咗啊，咁啊 ban 鸠咗，唔俾佢上市。咁跟住，但系你 office 租捻晒咯，人又请晒咯，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小弟有一次咧就上过去嘅，咁咧就同个客啦，个客咧就系大鸠镬，咁啊大鸠镬，大鸠镬点解会同曼联扯上关系咧？咁啊原来就咁嘅，曼联咧就唔可以吉住 office 噶嘛。咁佢廣邀呢個英雄貼，即係出曬俾所有企業，你諗得你係乜撚嘢？個個基本上係有少少名嘅。 點解佢唔可以係總會？ 九唔搭八嗰啲咧都會收，你去問下富都嗰啲有冇收到啦？我唔撚知啊呢、這個。咁咧 我個客咧，大鳩鑊咧就收到，咁咧就陪佢上去咁樣，咁佢就話咧，佢哋原來而家呢個 office 咧就係嚟out sponsor， 即係呢一個 office 而家嘅作用就係喺香港 out sponsor， 同埋喺大中華地區咧係拓展，即係贊助咁樣嘅。咁咧上到去之後啦，咁啊好靚啊嗰度裝修到，即係基本上係我諗佢裝修都應該用咗成千萬到㗎啦，嗰個 office。咁啊九曲十三彎入到去之後一坐低，咁啊有個好靚仔嘅人喺度 present 啦，韓國仔嚟嘅。咁啊講好多，咁啊講曬對波嘅前景啊。 屌你冇成千萬做乜撚？ 有一定有成千萬。咁咧因為唔俾影相啊，冇辦法。我遲啲形容翻個故事俾你聽。咁啊入到去嘅時候咧就美輪美奐啦，咁啊 sell 啦，講咗半個鐘之後啦。咁啊同大鳩鑊嗰邊講就話啊，我哋咧就入場費嘅贊助費咧就係、是合作，即係如果同我哋企業合作咧就3000萬港紙咁樣。咁啊3000萬港紙係最低入場價，係可以做啲乜嘢咧？就係可以同你哋咧喺一季裏面咧係搞幾個活動咁樣嘅。咁啊收你3000萬。咁跟住咧，如果你要個 brand 喺香港同我哋一齊買廣告或者做啲 product 咧，就講緊係6000萬到7000萬以上咁樣嘅。咁即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嚟嘅咁樣。咁啊後屘個客咧就梗係唔肯啦，走咗嘅時候個客就同我講，都黐鳩線 ，accept wedding 都黐鳩線嘅。我其實我對波根本都同佢冇關係嘅。咁跟住話，咁你點解嚟嘅？我老細叫咯，老細話咁俾到咪睇下咯。 咪同埋最終你個法國嘢啊嘛。 屌，我講大鳩鑊唔係嗰間啊。 係咩？ 我幾大都話唔係啦，因為我同佢有簽署協議噶嘛，專業即係失德噶咁樣。 法國嘢，法國。 係啊，嗰間嘢咧就話，咁我話咁你點解嚟咧？佢話老細叫我嚟咪嚟咯咁樣。跟住我話，咁你哋係咪本身都諗住 turn down 佢啦？我冇唔係，我諗住如果可以嘅，咪譬如佢哋嚟訪港，咁我哋諗住喺大球場買塊廣告牌啫嘛，即係本來係諗住咁嘅，咁跟住 咁就講到3000萬啦。 嗱，個重點就嚟啦，佢話其實咧，我之前唔係做大鳩鑊㗎，我做另一間公司㗎，咁啊嗰間公司係咩唔開名啦，我 off 咪話俾你聽啦，咁嗰間都大型嘅，佢又嚟嬲我哋，咁嗰次佢傻嘅，嗰次嗰個入場費咧係8000萬喎，佢8000萬真係好多。 好撚多， 我8000萬入場喎，咁今次又話3000萬，屌佢真係睇唔起我哋大鳩鑊啫，我翻去同我老細講先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後屘我再聽翻知道嘅嘢就係咧，依家呢一個 office 咧喺香港不停去挖 sponsor。 OK， 最終基本上10個有9個都係 turn down 佢，唯一一個落咗搭嘅大户咧就係香港賽馬會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點解香港賽馬會咁多同曼聯嘅咩足球活動啊？之前又講嗰陣，就係因為基於當日上唔到市之後咧，佢留守喺呢度，佢揾唔到水魚啊。 哦，見嘢就 咁，但係馬會錢多啊嘛，咁就結果就搞好多咯。佢成日都有㗎，呢排有啲 legends 秘密，屌佢哋話係 legends 啊 ，legends 喺我眼中，如果用喺曼聯身上咧，就應該將 legends 呢個字斬開一半 ，leg 即腳啊，同埋 end。即腳冇咗㗎喇，嗰啲就叫做 legend 啦，嗰啲就係 legend 啦，咁嗰啲有人嚟咁樣搞嗰啲活動囉。咁我想帶出喺節目最後話俾大家聽，就係曼聯嘅財政係極度不健康嘅，即係其實尤其因為成績，佢基本上已經唔會有好多人係中個頭埋去， 梗係啦。 咁我可以亦都話俾你聽，曼聯最後係唔會有2億嘅，而你俾2億俾雲鳩爾呢，如果真係有啦，係好事嚟嘅。你要記住2億嘅背後講緊係要不停要出糧啦。你亦都係講緊係 等爆㗎咋，真係 完全係等爆，係完全等爆，同埋你排最尾，唔係排最尾，我想講排第七咧，係唔會有球員肯咁傻去加盟嘅。 佢老細又唔係勁，佢老細唔係勁差咧，係爭少少啦。即係如果佢老細係勁差就 OK 啦，係啊。 如果有啲聽眾係聽第二次聽第一次，記住聽翻第一次，留心下邊個叫勁差， 唔係勁差遊戲啊，大佬。 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啊，出去再見啦， 我哋再見啦。 我哋預告下先， 有女 ，Red 界有世界杯， 啊係啊，世界杯要講啊，少少啊。 咁啊，會要宣傳。咁但係一個最重要的 message 就係咧，世界杯 咪撚睇無線， 係啦，即係講真，世界杯你有好多渠道可以睇啦，即係上網睇又 一定睇得曬㗎啦。 即係翻大陸，即係專登為咗場波，你話你想合法啊嘛？有啲 萬，不過就唔好叫 有啲反萬嘅聽眾話佢要合法。 唔係唔緊要，但係唔好叫雞上大陸。 得啦，佢話要合法睇波嘛。我諗到條橋。 點啊？ 搭車啊，去到羅湖過關，去深圳睇。 四点喎、 啊，咁咪合法，咪叫合法啊嘛，系咪先？你要你要咁捻迂腐啊嘛， 瞓大厅咯， 系啊， 瞓大厅 合法咯，咁咪合法咯，唔好咁捻迂腐啦，使乜捻嘢？ 唔系，如果你即系上网想揾到方法咧，点样睇咧？你打俾狮子得噶啦，凌晨四点，你问佢。 系啊，咁我电话就系、是、啊，等下先啊，我唔记得咗我电话 number。 你电话 number 系999。 唔系，我电话 number 咧就系、是、诶。 你咪讲我个谂住。 唔系60978一嘟嘟。系啦， 呢个边个嚟噶？ 杰斯 咯，好啊，好啊，有99次机会， 系啊， 唔系你可以上翻中国频道嗰个 Facebook 嗰度就有啲吓 有 资料嘅， 或者 提供嘅。 嗱呢方面都可以真系问杰斯，杰斯好多帮，好好帮手。 私信俾阿杰斯，杰斯 系啦，因为其实都简单嘅。 唔系咁，大家都要即系都呼吁一下啦，就即系。呢樣嘢都要低調少少嘅，因為大家為大家睇波著想，因為其實如果一公開咧，你知 TVB 都咁家產咧、 哦， 真係唔知要做啲乜嘢。因為上屆咧，大家如果睇，我唔記得大家仲記唔記得上屆南非嘅時候咧，分組賽第一 round 咧係好順嘅，但去到第二 round 咧，差唔多好多網好多網咧都俾人波到撲街，因為第一 round 嘅時候咧。系成個 Facebook 或者好多討論區咧，係 share 到爆嘅。 哦， 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咧盡量，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大家即係啊行埋就話師姐啊，喂嗱呢、這個啦 ，website 好啊喂。 同埋 都 講即係最尾啦嚇， 真係冇 po 出嚟，一 po 出嚟真係玩完 㗎。有講樣嘢，有聽眾就話：咦，無線開即係低俗台講世界盃爆粗喎，喂，引戰獅子去講啦咁樣。唉，有呢、這個世界有幾多個可以好似？咁樣咁冇風骨啦、啊，係咪先？ 你自己做網台啊， 龍 尾雪 啦，我 講。 龍波， 人哋退撚咗唔做啦。 我話俾你聽咧，有啲球賽台嘅朋友話俾我聽，佢哋有 approach 佢哋去講， okay. 全部都拒絕曬。 啱啊，啱。 就係咁簡單。 一定啦。 你冇得講，我遲啲解釋多啲點解，或者你聽翻足球頻道，其實解釋都好完整㗎啦。 即係 嗰啲嘢。 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大家一定要聽咯。其實嗰個上個禮拜嘅集。 同埋四五點呢啲時間咧，即係如果你即係講真，唔好睇波啦，算啦，係咪先？即係咁辛苦，如果你揾唔到 link， 咪瞓覺，第二朝起身翻工咯。即係今屆世界盃冇乜亮點㗎，我話俾你聽。 絕對係啊！其實講真，就真係太辛苦嘅話，其實。你第二日去揾啲拎去 download 全場咧，相對都好容易嘅。你真係分分鐘最多朝頭早係唔肯睇新聞啫嘛。 冇錯啦，唯一啦嚇，唯一咧，即係我要覺得64場波要睇個三場就係、是、荷蘭個三場， 睇佢點出局啊嘛。 冇錯啦，即係得三場嘅啫，就睇三場。 可以咧，傑斯介紹咗啲精華咧，就好撚精華嘅。 嗯 就可以精華好撚精華嘅，就唔係即係無 CCTVB 啊、有線啊、Now 嗰啲咁鳩嘅，即係嗰啲精華係得三秒嘅啫嘛，就係得三秒。人哋嗰啲可能精華可能有十分鐘啊，或者七八分鐘，你可以慢慢睇定鏡嗰啲，即係佢有啲定鏡慢慢教你點樣睇，即係嗰啲就會，即係嗰啲就值得睇咯。我覺得你咪 download 曬三場四場慢慢煲咯。 我遲曬大到啦，要 算啦， 要 遲到係你嘅風骨嚟啊嘛，屌 你！你講得啱，好啦，咁啊 practice 嚟噶嘛。 咁啊，七月再见啦吓，多谢 我哋中间系咪睇下有冇活动啊？不过唉，都要得闲先，忙捻到扑街王嚟都。 我唔忙噶。 屌你咯，交俾你。 冇啦，你嚟啦，要度一度咯。喂，多谢听众啊，即系亦都可以讲下，我嗰日听阿的讲话，节目即系我哋冇咗反慢呢排咧，我枕住每日都有几百友仔去揿翻嚟听。 好啊， 好过瘾。 唔系都有人问我话听唔翻旧嗰啲，阿冯总你跟佢喂。听唔翻旧嗰啲啊， 系啊， 即系要 都几 系，因为其实我谂如果大家留意 Vega， 其实近排系做一个动作，系想 turn 翻好啲连线嘅问题嘅。咁我知阿冯总佢哋系做紧一啲可能将啲旧 file 咧就可能搬去第二度啊，或者点样。咁呢个我谂我哋阿冯总佢哋会识得处理噶啦。 系咯，如果冇你就放几张性感裸体相上去俾听众顶跟住先啦，屌。 同埋都系咁啦，都讲一句啦。虽然反晚呢个节目系免费啦，好多足球全部足球节目都免费啦。咁但系 Vega 嘅经营都系要钱嘅。咁欢迎大家系入。加入呢個 Vega 成為會員啦，年費300啦，咁你就可以。 唔好講年費，你講年費好似好撚多，啲人個感覺，哇300蚊黐撚線啊！即係其實你講月費只不過係 30蚊， 一日只不過係1蚊㗎咋。 係啦係啦，咁就好開心㗎啦。 好開心㗎， 好幫到手㗎啦，大佬，你真係大家真係 一日一蚊啊， 一日一蚊。 咁啊，多謝曬大家啦， 好 啦， 好， 多謝曬， 七月見， 唔好寫啦，再見，但係都下次。 我哋一路都話完都未完，好啦，拜拜。 大家好，問到今屆世界盃捧邊隊呢，答案就好簡單，咁就梗係捧荷蘭啦。原因就好容易理解嘅，因為呢荷蘭就有呢個後任嘅曼聯領隊雲高爾領軍啦，前鋒線又有義薄雲天專攻呢個曼聯捧杯嘅契弟雲佩斯掛帥啦。但如果唔啱聽嘅話呢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黐實呢冇女冇 Lulu 冇 DV， 不過就算有可能都係冇視像嘅 Regga 先世界盃足球節目。